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25集。秦冉究竟是谁？新生夏。 妈，你就别说了，你懂什么？冉冉就是跟你待的时间久了，才跟你一样的性子。 宁晴打断了陈淑兰， 我待会儿去问问冉冉。 陈淑兰精神不好，她也知道宁晴一向心大，没有再跟宁晴多说什么，直接闭上眼睛睡了。宁晴一直在医院，等陈淑兰睡了，她才轻手轻脚地起来，没有回去，而是去了陈淑兰的主治医生办公室敲了门。 你有事？ 主治医生停下手中的笔，诧异地看向宁晴，又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 坐。 宁晴坐好，把包放在腿上。 医生，我妈的病究竟怎么回事？前几年还好好的，怎么受辐射这么严重？我问过了，老家那边也没有化工厂这些东西。 不是近几年，应该是十几年前就受了辐射，这中间应该也一直吃药。 医生手扶了一下眼镜，说道， 不过因为最近几年他身体陷入衰老期，这些病状一并爆发出来。 那 宁晴抿抿唇，又想起一件事来。 CNS 这种药真的很难拿到吗？ 很难，实验室的实验药我们医院现在是拿不到了。 医生正了神色， 只能靠秦小姐。 听医生这么说，宁晴的脸色更加复杂。陈淑兰现在病好了之后，宁晴才有心思想其他的事情。那实验药连林锦轩短时间内都拿不到，秦冉的朋友是怎么拿到的？他怎么会有这种朋友？什么时候交的？宁晴跟医生说完之后，又回病房待了一下午，看着时间，等一中快到晚上放学的时候，他才离开病房，又给秦冉打了一个电话，没有打通，他便让司机开车带他去一中找秦冉。一中下午放学，秦冉又被老师叫了一下午，跟他所预料的情况一样。秦冉有些心累地半靠在墙上。 冉姐，一起去食堂吗？ 乔生一行人在商量着怎么混入 OST 的表演赛，多留了一会儿。秦冉想了想，把鸭舌帽放在桌洞里，又慢悠悠地拿了保温杯。我去校浴室。去食堂又是被一群人围观。乔生点头，他最近也不太喜欢去食堂。 那我们一起下楼。 一路上，乔生跟何文都在聊杨飞的事。 我想起来了。 乔生手上转着的篮球一停。 哎，冉姐，你也是 OST 的粉丝吧？我们下个星期准备扮作工作人员溜进现场，你来不来？ 被硬贴上 OST 粉丝标签的秦冉已经不反驳了，他懒洋洋地开口，不去。两人走到楼下，看到正在路边等着的慕莹。 姚姐。 慕莹朝秦冉使劲挥手。 学长好。 他身边还有好几个他们班的同班同学。乔生看了他一眼，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，有一种少年人的轻狂。秦冉也停下来，语气无波无澜的，只是微微眯着双眼，轻佻又锐意冲天。什么事？慕莹忍不住看了一眼乔生，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开口， 大一有事找你，在外面的路口。 我知道了。秦冉没有什么表情地开口道， 冉姐，那你先出去，我在这等你。 乔生微微低头，他在征询他的意见。秦冉很淡定，他手插在兜里，没有什么表情。不用，你去打球吧。 好吧。 乔生看着秦冉离开了，才抛着球去球场。 等两人都走了，慕莹身边的几个人才有些不敢置信地开口道：“ 真是你表姐啊，乔少感觉好听她的话。” 慕莹当然也感觉到了，她有些复杂地看向秦冉的背影。宁晴的车就停在路边，很好找。说，秦冉直接拉开副驾驶座，坐上去，言简意赅的。宁晴坐在后面，正拿着小镜子描口红，抬了抬眼。 就是上次跟你说去京城的事儿。 不去。 为什么？ 宁晴一句话没说完，秦冉拒绝的干脆。宁晴手一顿，她收起口红，有些想不明白，那么多机会秦冉说放就放。风家不说，最让她心头滴血的就是这件事。都是她的女儿，现在秦宇有着落了，宁晴希望秦冉也能有个着落点。秦冉顿了顿，好半晌开口道：京城没有什么好的。差不多是跟陈淑兰一模一样的回答。 你就是跟你外婆后面待的久了，才跟她一样。 宁晴咬了咬唇，她现在有些后悔那时候把秦冉丢给陈淑兰，才把秦冉带出了现在的性格。秦冉有些不耐烦了，她手搭在车门上： 你说说，京城有什么不好的？ 宁晴看着后视镜里的秦冉： 就是不好。 秦冉直接打开了门，眼稍稍眯着，表情挺暴躁的。 别找我了。 他下了车直接离开。晚上，秦冉从校医室慢悠悠地拎着一壶水出来。快晚自习了，九班后排一帮人在兴奋地议论什么。秦冉咳了两声，坐回到椅子上，难得地看到乔生跟徐瑶光这些人也在讨论。按照乔生说的，能让徐瑶光感兴趣的事情可不多呀。秦冉慢悠悠地从桌洞里拿出一本书，又拧开杯盖。 珊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班要来新生了。 乔生看到秦冉，立马朝他挥手，神色兴奋道： 你知道是谁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